心碎了的天地，从此这颗心全没有朝气，永远活在痛悲。如没有了你，如没有空气，回忆也别离。在那孤孤单单空虚的天与地，失去梦和爱，浮浮沉沉情爱中，让我一生喜 人像处身那沉沉睡了的天地，从此这颗心全没有朝气，永远活在痛悲。如没有了你，如没有空气，回忆也别离。在那孤孤单单空虚的 some